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，老得快，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，积极又可爱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胖，日子旺，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，陪在你身旁。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，陪在你身旁。大新闻又爆炸了，谁又登上大雅之堂？妈妈炒的饭真香，管她吃完会不会胖。我站在山坡上，悠哉悠哉向下望，我是最大的太阳，只管把你照亮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，老得快，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，积极又可爱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胖，日子旺，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，陪在你身旁。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，陪在你身旁。呜哒哒哒哒嘟哒哒哒哒哒，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不是没有梦想，只是梦想太狂妄，那就活在当下，一点点变得强大。你住在我心上，只属于你的避风港，你是独一无二的人，珍贵且善良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帅，老得快，我宁愿当一个丑八怪，积极又可爱。长得丑，活得久，长得胖，日子旺，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，陪在你身旁。我宁愿做一个平凡的人，陪在那壶可。